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北京新能源汽车超市2017盛大开业，我们有国民首选北汽新能源，还有战后神器知道汽车，全系车型均可选购，开业期间优惠多多，价格超出你的想象，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各位下午好，欢迎各位在下午4点继续收听私家车广播，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乐享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家居行业的行业动态。工信部发布专项行动计划，支持发展智能家电。继今年 AWE 智能家居产品疯狂刷屏之后，智能家居产业再度迎来利好消息。工信部网站今天发布2017年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计划，计划里明确指出，支持骨干企业发展智能节能家电、智能坐便器、智能电饭煲等等。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利好的刺激下，智能家居产业在2017年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抬着头望着这片蓝天，这里的冬天伴着。 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2017年6月15号到6月18号，居然之家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新馆北京顺义举办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及首届中国生活节。据悉，此次展会将会汇聚国内外高端的家居品牌，通过整合优秀设计师的资源，搭建国内外交流平台，以吸引国内家居消费的潮流趋势，提升国人的家居生活品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天的回忆却刺痛我 秋天里。 继续来看行业新闻，淄博众多贴牌厂商转战广东。受环保治理影响，自2016年下半年起，北方建陶产区的绝大部分陶瓷厂商被强制停产或者限产。截至目前，大部分陶瓷厂复产率低，其中山东淄博更是受到淄博市精准转调工作方案的影响，仅有数十家企业获批复产，部分被淘汰，更多的依然在等待环保验收和退城入园。作为曾经国内的第二大建陶产区，山东淄博一直是贴牌商最为集中的产区，大量贴牌商与陶瓷生产厂家相互依存，成为了该产区最为鲜明的特点。 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我们继续来看，江苏三家企业召回儿童家具，警示与缺乏可能伤害儿童。从江苏昆山检验检疫局获悉，江苏省三家企业日前召回一批儿童家具，主要原因是警示语可能导致儿童意外伤害。徐州德新居家具有限公司自2017年1月12号至2017年4月12号召回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期间生产的别具匠心牌学生书桌，受影响的产品数量为30张。这批书桌存在以下问题：产品的抽屉无防拉脱装置，在拉出抽屉时易拉脱跌落，存在砸伤儿童的风险；使用说明书中缺少产品使用年龄段和注意只允许成人安装儿童勿进的警示语，可能导致误用以及不可预见的伤害。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乐享生活。 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说到咱们家里面的装修啊，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贴上壁纸，因为可能觉得白色呢过于单调，不能凸显自己的这个性格和个性啊。当然壁纸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可是呢这个壁纸如果我们找装修公司来贴的话呢，可能要花费很大的一笔工钱。如果说我们自己买壁纸自己来贴的话，其实就会省下一笔钱。所以说今天啊，咱们就来教一教各位如何来选购壁纸，如何来自己贴壁纸。 花开了你就回来了，说好的当初一起许下的承诺终究是值得。 首先我们来讲一讲应当如何来贴壁纸。在贴壁纸之前啊，首先要进行这个墙面的修补，要将墙面清理干净，把原有的涂料、壁纸或者钉子等一些附着物清理干净。如果墙面有开裂、有起皮的，要将这个墙面铲掉，有坑洞的话需要进行修补，把墙面清理干净，修补之后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春夏秋末，简单的快乐，那份简单的温热。当火车开走了，他的心很忐忑，空有变灰色，他从没放弃过，他说过等到春暖花开了你就回来了，说好的当初一起许下的承诺终究是值得。爱你的人并不是很多，你要学会幸福都放弃了自我，你还在追求什么？幸福的人也不是很多，学会珍惜，不要再错过，一起走过春夏秋末，简单的快乐，那份简单的温热。是很多，你要学会好好的把握，为了幸福都放弃了自我，你还在追求什么？幸福的人也不是很多，学会珍惜，不要再错过。在守着，努力不求结果，只为给你温热，只为给你温热。 接下来这个步骤呢，就是墙面的打磨了。我们可以用纯青的青漆对墙面进行刷底油，等到其干透之后，就可以对墙面进行刮腻子和打磨。这个刷底油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这个壁纸的胶水被墙面给吸走，所以这一步啊非常的重要。另外，这个墙面的腻子需要进行两次的披挂，等到腻子充分晾干之后，用合适的砂纸来进行打磨墙面，将表面凸起的部分磨掉，等到墙面变得光滑和平整之后，即可进行封油。这一次的封油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墙面吸收我们的壁纸胶。 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 好了，到这儿之后呢，咱们这个墙面的准备部分就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就要进行这个壁纸的裁剪了。 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幼时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日我与你幼时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幼时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轻易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幼时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墙面的铺贴应当如何来做啊。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壁纸的裁剪。其实这个壁纸的裁剪非常的有讲究，要先将壁纸平铺在地面上进行剪裁，并且相邻的壁纸要将花色和纹理来对好。 使得图案保持平整和一致，在墙面上刷好壁纸胶，再将壁纸一张一张的贴好，并且呢要使用一个塑料板将壁纸和墙面之间的这些气泡给扫出来，以确保壁纸的铺贴牢靠和平整。 渐渐随时间空间演变竟会莫名想念，我开始在心里描。 好了，说完了如何贴壁纸之后呢，待会儿我们来告诉各位这个壁纸到底都有哪些种类。 看着你的眼神不愿挪去心的另一边，想捕捉温暖的倔强的你未知的一面，你的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是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而你总是若隐若现，布满星星点点。遥望的瞬间，这一瞬间，你依然在身边。见到你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你笑起来时候大大的酒窝挂在嘴边，我想你也是一个温暖的神仙。 街边潮湿角落一个雨点，你却撑起蓝天，我们躲在滴着水的屋檐等彩虹的出现， 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对视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总是若隐若现，布满星星点点。遥望的瞬间，这一瞬间，你依然在身边。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 对视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 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起诉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出家门往右转，沿人行道直行。 姑娘，怎么不看路啊你？ 对不起。过马路买四根油条，三碗豆浆，原路返回， 这是家人的早餐。一、二，两级台阶，上车，刷卡。 你带这么大狗上车，你下边孩子怎么办呢？ 对不起。转身，下车，沿人行道直行，和我的导盲犬去散步。听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美，那么的缤纷多彩，我的世界开心是彩色的，难过是灰色的。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九九私家车广播，我是李恩。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讲一讲关于这个壁纸的分类啊。其实呢，科技发展的非常的快，到现在为止呢，壁纸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一种材质了，而且呢，不同的材质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气质，所以在选购之前，我们一定要了解壁纸都有哪些材质。第一种呢，就是 PVC 墙纸。这种墙纸呢，分为普通型、发泡型和功能型，每种类型呢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普通型通常是印花或者是压花这样的一个组合，而发泡型呢有低发泡和高发泡的一个区别。其中高发泡的墙纸呢具有一个凹凸的花纹，具有一定的这个声音的吸纳效果。而功能型的，其中这个耐水墙纸呢，是用玻璃的纤维布作为基材，可以用于这个装饰卫生间和浴室这样的一些经常见水的墙面。而第二种壁纸呢，就是纯纸的壁纸。这种壁纸呢，是采用原生的木浆纸作为原料，经过打浆成型，表面印花制作的。这种墙纸的韧性相对比较好，表面呢也比较光滑。第三种是无纺布的墙纸。这种墙纸呢又叫做布浆纤维或者是木浆纤维，是目前国际上最为流行的新型绿色环保的一种墙纸的材质，以麻和棉等一些天然植物的纤维经过无纺成型的一种墙纸。这种墙纸的视觉效果和手感都非常的好，而且透气性也特别的好。 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接下来还有一种墙纸呢，叫做织物面墙纸。这种墙纸呢，采用一些布、化纤和麻等一些织物为原材料进行制作，因此呢，价格会比较昂贵。 心跳竟如此的狂烈，我送的蝴蝶结，空间那情话春天，一笔一笔为你而写。 第五种是硅藻土墙纸，这种墙纸呢是采用这个湖跟海里面的这些植物遗骸经过千万年的变迁形成的硅藻土来做的。可以说这种墙纸呢具有非常好的一种特性，它可以保湿，可以透气，而且呢也可以除臭，还可以防霉。更加重要的是，它可以有效的除去这个空气中游离的一些甲醛等有害物质。而第六种墙纸呢，就是天然的材料面墙纸。这种墙纸呢，以草、麻和木叶等一些天然材料干燥之后压到这个纸基上，具有非常浓郁的乡土气息，非常的质朴和自然。 雪里缤纷，从没这么认真，藏花慢吞吞，你的美让我丢了魂，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人说人林中的男人他最笨，悄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笨，只因那轻轻的一吻。亲爱的，相信我是真的，尽管爱有点复杂，像一门学科， 把银河跳舞了，慢动作怎能及格，让表白意外又独特， 一起看天，这再靠近一些，手牵手不要脸红，害羞胆怯， 把所有的让思念就飞起来，让心瞬间布满花海，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有了你我的世界绚丽缤纷，从没这么认真，将话慢吞吞，你的美让我丢了魂，爱让我醉在每一秒心门，情愿为你笨，只因那轻轻的一吻，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有了你我的世界绚丽缤纷，从没这么认真，将话慢吞吞，你的美让我丢了魂，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笨，只因那轻轻的一吻，悄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笨，只因那轻轻的一吻。 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墙纸的分类啊。第七种墙纸呢，就是这个云母片墙纸。这种墙纸呢，具有非常高的电绝缘性以及抗酸碱的腐蚀性，非常有弹性，非常有韧性，而且呢隔热隔音，同时还具有很高雅的一种光泽。所以说云母片墙纸是一种很优良的环保型的室内装修材料。而第八种呢，就是银箔墙纸。这种墙纸呢，表面会以金箔和银箔还有铜箔来做出一种仿金仿银的效果，具有非常光滑和亮丽的一种视觉效果。而最后一种呢，就是墙布。这个墙布呢，我们指的是美国的布基纸，它的面层以高强度的树脂为原材料，具有非常耐擦洗、耐摩擦以及阻燃和防水的特点。好，讲完了这个墙纸的分类之后啊，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心里面的选择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平常用到的最多的就是 PVC 的墙纸以及纯纸墙纸，还有无纺布墙纸。作为环保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多用一些无纺布墙纸，因为它既环保，而且呢视觉效果也非常的好。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您这个壁纸的质量应当如何来进行鉴别。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说到选购壁纸的时候，咱们这个壁纸的质量应当如何来进行鉴别呢？今天呀，我们就教各位一招。首先您要准备好几样东西，比如第一是刷子或者是硬币，另外呢还要准备少许的水，另外还要准备的是铅笔和橡皮擦，还有打火机。爱的不是我呀。首先第一招啊，就是要摸。在看到墙纸之后呢，可以用手来摸一摸它，感受一下它的质感是否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纸的厚薄是否是一致的。最为主要的是看看手感和韧性，特别是一些植绒性或者是原木类的墙纸，最容易感受出这个好坏的差别。通常手感舒适，越柔软越好。另外这个韧性也很重要，韧性也是越强质量就会越好。而第二招啊，就是看。我们可以滴一滴水滴在墙纸上，等过了两三分钟之后来看一看，如果水还没有渗透，说明这款壁纸的防水性非常的好，而如果渗透的话呢，就说明这款壁纸的防水性做得不够。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教您如何来分别壁纸的质量的好坏。那第三招呢，就是磨。我们可以先剪下来一块壁纸，用毛巾进行擦拭，然后再用刷子、硬币和铁丝球一个一个来试，看一看这个壁纸的耐擦洗程度，另外也可以看一看能不能擦干净。如果说越耐擦洗，当然相应的这个质量也是越好的。而第四招呢，就是烧。烧这一步呢非常的关键，到底应当来怎么烧呢？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看着短信，我不想去休息，拿起笔画出你的身影，回忆起每一刻都十分美丽，心里的话好想说出来，希望真心的向你去表白，我相信你一定在等待那来自远方真挚的爱。 My love、oh. See you.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当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终究快要走到明天，都会随着时间好一天。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一讲如何来分辨壁纸的质量的好坏。那么这重要的第四步烧，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呢？首先要拿一小块壁纸，用打火机烧一下，如果是天然材质的话，燃烧之后呢，是基本上没有烟的，就像是烧纸或者是烧棉花一样，没有任何的刺鼻的气味，也没有黑烟，而且呢这个灰烬呢是一个灰色的粉末状，不是一个一个黑的胶状物。但是如果烧了之后非常的刺鼻，那就说明这个材料的污染性是很高的，这种的壁纸是建议各位不可以进行使用的，而且无论它多么的便宜，我们也尽量不要使用这样的壁纸。所以说要记得在烧完之后呢，检查一下是不是像烧纸一样没有刺鼻的气味，没有黑烟，而且粉末是灰色的，只有这样的壁纸才是健康的壁纸。当然还有第五步，第五步呢就是闻一下，可以用鼻子呢靠近壁纸来闻一闻这个壁纸有没有特殊的气味，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如果说壁纸有一些异味的话，则很有可能是里面有很多甲醛或者是氯乙烯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这种物质含量很高。如果您闻了这个壁纸有这种刺激的味道的话，就建议各位不要选择这样的壁纸。希望今天的这个介绍可以对各位对于壁纸的选择还有自己亲自动手贴壁纸能带来一点帮助，当然也希望各位可以都动起来，我们自己动手就可以省下很大的一笔花销，同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家装修得像自己喜欢的样子。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咯。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视线 串起了时间预留的线，被看穿的体贴会默默纪念，无心的躲避当作起点。